久未能言，虽明理以显之，又未能言；虽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缺矣。 假使我哋做唔到最上嘅自心，咁就不得已而求其次，虽明理以显之。遇到事情嘅时候，冷静咁想下佢嘅理由。 因为通情达理之后，人心自然就平息啦，妄念就会减少，愤怒可以化除。 又未能言，呢个系对初学嘅人讲嘅。初学嘅人对理亦搞唔通，点算呢？就要喺事相上加以禁止，寻枝择叶，一样一样咁嚟对治啦。唔对治会出麻烦，会造成更重嘅罪业，招来更苦嘅果报嘅。 所以对初学嘅人要求佢严守戒律，因为佢仲唔能够明理。戒律嘅精神就系防非止过。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已经得清净心，已经明理嘅人，佢喺事相上都能受持，咁系最好嘅。确实自行化他， 亦即系自己心地清净啦，又做咗一个榜样俾初学嘅人睇。 所以话系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绝矣。嗱，有啲人将自己绑死喺戒律条文里边，执着喺事相上修学，唔能够将自己嘅境界向上提升，呢个系愚昧笨拙之人。其实戒律咧系活嘅，持戒清净要明理，更要求嘅系清净心。而持戒嘅目的在得定，定咧就系清净心。若果执着在事相上修，就不能得定。试问日日咁分别事相，执着事相，又点能够得定？所以一定要离开分别，离开执着，先至能够得定。 但系定仲系手段，所以执着喺定仲系唔得，仲系开唔到智慧。 二圣人执着在定，佛在《楞严经》里边讲阿罗汉嘅境界， 阿罗汉所证得嘅系九次谛定。 偏真涅槃嘅境界内守休闲，守呢就系执着，放唔低，守住休闲嘅境界。 又为法尘分别影视， 佢仲系分别执着灭法尘。譬如讲断烦恼，小乘人完全从事上断，有时候呢亦兼理，而唔系从心上断。所以断见思烦恼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经常讲 其难如断四十里瀑流， 亦就是四十里瀑布一下挡住唔俾佢流落嚟，你话几艰难呢？从事上去修就系咁困难，咁就系前边讲嘅寻枝择叶啦。嗱，要将棵树斩落嚟，点样斩法呢？ 就系先将叶一片一片嘅摘落嚟，再将枝条一条一条嘅斩断，慢慢嘅就去挖根。 咁样做你话几麻烦呢？树系除咗去啦，斩咗落嚟啦，冇错。但你费嘅功夫太大啦。嗱，聪明人只要将树根挖咗，树叶自然就枯萎啦，何必枝枝叶叶去断呢？ 所以聪明人系从根本上拔除，愚人系从枝叶上去摘。这个是比喻改过应从心上改。改过之效验， 护法愿改过，名虽良朋提醒，又虽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1727以至1月、2月、3月，必有效验。 我哋要发此心， 亦即系知此 慧心、勇猛精进心，呢三心系改过嘅亲因缘，仲要加上增上缘，就系要好嘅同参道友提醒我哋，喺外边帮助我哋。这个是明的增上缘， 因为自己有一念善心，一念真心想改过自身，诸佛菩萨欢喜，一切善神恭敬赞叹，所以冥冥当中会有佛菩萨保佑，龙天善神拥护。 可见得一念善心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因缘具足就要真正在事上上去修改啦。一心忏悔昼夜不懈，如果一懈怠呢又做罪恶了，决定不能够懈怠。 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号昼夜都不断。 古大德祖师的念佛道场分四个人为一班， 而四个人在佛门称一众， 轮班念佛，所以佛号昼夜不间断，晚上轮班，日头呢大众依仪规一齐念。那现前我们虽然没有殊胜的因缘，但是可以利用录音带， 而跟住录音带念亦都好像跟大众一齐念一样。 佛号声音不需要太大，太大会吵到别人，自己能够清楚听到就好了，晚上睡觉都开住了。那有时法梦亦都听到，梦中亦都念佛了，就是古人讲的你在睡觉的时候都听到打鼓，发梦的时候亦在行旅，就是这个道理了。睡觉的时候听到念佛，就好像在佛堂和大众打佛七念佛一样，这样好好啊。经一七打佛七，不如找几位志同道合的莲友，找个清静的地方打佛七，在自己屋企里面好好地念七日七夜。 而佛七是连晚上都不能够中断的，不是说日头念晚上不念，那就不叫佛七了。 老实说呢，一开始念不要念七日，七日一般人都受不住的，先念一日一夜24小时，念过几次了觉得好受用，再念两日两夜，三日三夜，渐渐地将时间延长。 所以真正修行能够在一个星期念三日三夜，每一个星期念一次， 或者做不到的话呢，就每星期念一次，一日一夜，功德就很殊胜，而且非常受用。那书上主要讲的呢，就是改造命运，有求必应。我们想求一个道场，求一个修学的环境，应该亦都是求得到的。这样的功夫能够坚持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有效验的啦。 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涌达而触念皆通。 以下举几个明显效验的例子。如果过去总是闷闷不乐，而家心开意解，快乐啦，这个呢就是有效验。或觉智慧顿开，是话过去好似糊里糊涂，而家觉得聪明啦，唔会糊涂啦。或处涌达而足念皆通，涌达呢系好繁杂，唔容易解决嘅事务，而家遇到嗰事情好容易就将佢解决咗啦。别人觉得好麻烦，佢好容易就解决咗啦。嗱，我哋现前同修当中就有噃，佢将事情接过嚟，人家觉得好麻烦，佢唔使点操心，一下就搞掂噶啦。 或遇怨仇而回亲作喜， 此大福德，大智慧之上。以往同你过唔去，对你好唔满意嘅人，亦就系所谓嘅冤家对头，而家对你嘅印象好咗啦，态度转变啦，呢啲咧都系自己修学嘅功德，潜移默化而有感动。仁者无敌，呢个系福德，智慧之上。 或梦套黑物，或梦往圣仙言，替葵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藏翻宝盖，种种圣事，皆过消罪灭之障也。 黑物是污染业障，以前恶梦好多，而且梦里面乱七八糟，而家呢啲现象都冇啦。就算有梦呢，亦都系清清楚楚嘅，就好似日头遇到事一样，咁系好事嚟嘅。或梦往圣先言，替葵接引。学佛嘅人梦见佛菩萨讲经说法，教导修行，系好事情。或梦飞步太虚， 或梦藏翻宝盖，种种盛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这些呢，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感应，都是业障渐渐消除，福祉渐渐显现出来了。 言不得执此自高，或而不尽。 高就是傲慢，那业障一消除，若生骄慢呢，则又会堕落，决定不可功高我慢。或而不尽，或呢是或界线，到此为止就满足，咁呢你又永远都唔再进步㗎啦。 所以应当要不断再用功，更求进步，永远无止境。 生到咗西方极乐世界，仲係日日咁求进步，点可以话知足㗎呢？所以喺物质精神生活上，我哋应该知足，尽得修业，断烦恼求智慧，就永远不能知足，要勇猛精进。 识渠白玉当二十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弟弟改之，行年五十，而又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这个是中国的一位大贤人，春秋的时候，魏国大夫渠白玉才二十岁，好年轻，他就觉悟的了，就知道自己的过失，发愿改过自身。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这个呢，就是证明前面这一句说话， 不得执此自高，或而不尽。 渠白玉做到了，他年年月月不断地在反省，不断地在改过。二十一岁的时候，觉得二十岁虽然有改，但是仲有太多的过失。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弟弟改之。这句说话呢，就是年年改，月月改，天天改。行年五十，而由之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渠白玉这段公案是讲古人改过是咁认真，有咁样的恒心毅力，证实佢嘅忍辱精进功夫，足以为后人效法。 吾辈身为凡流，过恶为习，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矮也。 了凡讲俾佢嘅仔听，睇下古人，再回过头来谂下自己。 因为我哋系凡夫，凡夫嘅过恶太多啦。 胃系刺胃，系一种动物，全身都有刺嘅。若然遇到野兽侵犯佢嘅时候咧，佢啲刺就完全竖起嚟去保护自己嘅。胃习，比如我哋过恶之多，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谂下今日，谂下昨日， 谂下旧年，谂下过去， 好似冇乜大错， 冇做过乜嘢错事。 呢个系咩原因呢？心粗而眼翳也，即系我哋嘅心太粗，我哋嘅眼睛又翳，睇唔到自己嘅过失，睇唔到自己嘅过失就唔会改过啦，就永远都唔会有自拔出头嘅日子啦。 所以莲池大师教初学嘅人用功过格嚟检点自己嘅过失，发现自己嘅过失好多，至真正害怕起嚟。 但你改个方法必定要从心上去改，以心上去改为主，事相上去改为辅助，即是正坐相修，理事兼修。 言人之过恶心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分失，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 我哋学佛实在得到一点利益嘅，不但业障重睇得出嚟，少少嘅业障亦都睇得出嚟嘅。 而且唔单止系对别人，自己少少业障亦都能够觉察得到。 或心神分失，转头即忘。心是心思，神是精神，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做事情或者读书记忆力丧失了，好容易忘记。尤其是年轻人忘记事情居然同老人家一样，这个呢就是业障。 而老年人真正有修行的，到了八九十岁记忆仲是一样咁好。 或无事而常烦恼，即是说冇事就想事，这个是业障。过去已经过去了，你想他还有什么用？听日还未到，想亦都是妄想。有些人很会想，想过去，想未来，一日到黑在想，那呢就叫做无事生事，这个是业障。 或见君子而懒言消嘴，或闻政论而不乐，或思慧而人反远，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业之相也。 懒言是不好意思，见到正人君子不好意思，心里面有愧疚。 如果是心地正大光明，见乜嘢人都不会有这种态度。 消嘴是精神颓丧，就是精神提不起来，萎靡而不能够振作，或闻政论而不乐，不喜欢佛法的道理和孔孟的教解。清朝在早期宫廷里面都念无量寿经， 但是到了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就不舒服，将念无量寿经废除了。 大概听到五恶、五痛、五消不是味道，这个就是业障现前。或思慧而人反远，你好心对待别人，送别人礼物，人家不单止不感谢，还要怨恨你。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妄言呢，这个是大的业障。妄言失志就是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词不达意，业障相当严重的，皆作业之上也。 九一类似，即需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有这些现象呢，就要认真地忏悔，要奋发将旧习气革除，不能够再因循苟且。如果不改过，不自身，前途就没有了。 所以一发现有这些现象，立刻就要回头，回头是岸，不可以自己误了自己的一生。 真正将自己的毛病习气革除了，才可以接受教诲，修善积德的。如果不是真正的发起，教他都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在教学传法，一定要传给有条件的人， 亦即是佛门所谓的法器。 过失少，心地清净，勇于改过的有智慧的人，才是法器。若然是一身毛病，如果你传授法给他，将来造业更加重。他如果不得法，他害人少，造业亦都少。他如果是多学一些，本事大了，能力强了，坏事就做得更多，做得更重的了。那老师就看错人了。所以传法要认识人，不应该传的人呢就不好传，这样不叫做论法。如果是个法器，你不肯传给他，就叫做失人。 所以不是法器不能够传，是法器一定要传给他。 下面呢是积善之方，积善之前先改过，使到自己有能力去具备接受大法的条件。 也即是先培养资格，然后才接受大法。善之方，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德十人以正之。 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惜颜氏将以女砌叔良核，而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亦知其子孙必有兴者。 开端呢是引用易经来作为积善理论的依据的。积善的人家一定有余庆，他们一生享受不尽，还留给子子孙孙享用，其中是有很深的道理的。惜是指过去，颜氏将以女砌叔良核，以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亦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古人和现代人真是不一样的。中国自古以来呢，婚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现代的自由恋爱，老实讲句呢，有好处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父母不会将你配错。 坏处就是，若果父母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可以将个女儿卖了，所以儿女就不甘心，不情愿地勉强撮合，这个就是缺点了。 但是不可以不知道他有绝对的好处。 叔良核是孔子的父亲，孔子的母亲姓颜，这里的颜氏就是孔子的外公。他将个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你看看，不是随便嫁的。他看得出孔氏一家人代代都积德，代代修善，这个家庭里面的子孙一定会发达的。 所以他将女儿嫁给孔家是有道理的。 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他们一家人的长处呢就是修善积德了。亦知就是如知，就是根据他们祖宗积德，知道他们屋企里面将来一定有好子孙会兴旺的，咁至将个女儿嫁俾叔良核，生咗孔子。 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嘅婚姻喺中国自古以嚟造就咗好多幸福嘅家庭。 古代嘅执政官呢，只要掌握政权，大嘅系帝王统治国家，小嘅呢系县市长、乡镇长， 亦即系我哋一般讲嘅政务官。 喺佢哋嘅职责范围里面有三句说话： 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作之君，君是领导人，你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作之亲，你是这个地区百姓的父母， 亦即是要将百姓当作子弟来看待，要照顾他，要爱护他，要养育他。 作之师，师是模范，他们不懂的你要教导他们。而现代民主制度呢就冇呢三样啦。所以君、亲、师三个人嘅责任係集中喺執政者嘅身上。 而如果執政者能够尽责，功德係不可思量嘅。 孔子称舜之大孝，曰：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皆至伦也，是以往事征之。 前面是依据易经叙述孔夫子的家世，接着下来呢再讲到孔夫子对于舜王的赞叹。舜王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之人，他只见自己过，不见别人过。在佛法来讲，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修行人。坛经上讲： 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舜王确实做到了，所以他积个德，子孙保之。这些说话皆至论也，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理了。是以往事征之，我们从历史事实上可以看到的。以下呢，了凡先生所举的人、所举的事都是当朝的， 亦即是明朝的， 距离他几十年的事情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啦。 所谓善有善报，就是勉励人要修善，要积善。 杨少思荣，建宁人，世以制度为生，久与溪象，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 他州皆捞取货物，读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痴其余，弟少师复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与之曰：与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而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贬之，即金白铺坟也。后生少师若冠登帝，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言者。 我童年呢喺建沟住过六年，时时同啲同学去杨凌嘅屋企玩。佢间屋古色古香，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挂住灯笼，好似庙堂一样嘅。 而明朝时候嘅建宁府就系而家嘅建沟县。 佢喺延平嘅北边，建阳嘅南边，属于闽北，距离浙江好近嘅。由建沟到金华大约系300里，世以制度为生。嗱，佢屋企里边嘅先人系撑渡船谋生嘅。 以前喺大陆，河川大部分都系用渡船作为交通工具。 九遇溪涨，建沟咧有一条河就系汶江，一直经过南平，由福州出海。雨落多咗啦，河川就泛滥，成为水灾。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呢句咧系讲水灾相当嘅严重。他州皆捞取货物，别人趁住大水灾就捞啲嘢上船，趁机会发笔横财啦。读少师曾祖及祖，只有佢嘅曾祖父同埋祖父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系话父子两个撑住船专心救人，对于漂流嘅货物睇都唔睇一眼，只系顾救人啫。乡人痴其余，乡人讥笑佢 咁好发财嘅机会，唔捞多啲而去救人，真系愚痴啊！ 待少师复生，到杨凌嘅父亲出世啦，家渐裕，家庭生活环境慢慢好转啦。嗱，各位谂下，撑渡船一日嘅收入能够有几文钱呢？仲有坐渡船嘅身上未必系有大钱噶，亦都唔能够唔渡佢哋啊。 所以渡前多数都系随意俾，喺船旁边摆一个小小嘅盘，并冇刻意规定渡船要收几多钱。 这个呢是以前福建常见的情形，学生过渡都不用给钱的。所以善因一定有善报，有神人化为道者，与之曰：与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而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贬之，即金白兔坟也。所以风水不是假的，但是没有善福亦都得不到的。 而且风水的好坏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很自然的，纵然有人指点亦只是一个增上缘。 而如果没有这个福分，指点你得到风水不单止没有福，祸害反而会来添，因为没有这个福分的享受嘛。所以看到福报来了就不要欢喜住。为什么呢？想想自己能不能够消受才行。读了了凡四训真是一点都没错的，确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晓去改过，不晓去修善，你的命运里面呢就没有变数，只是常数。 所以唯有真正懂得即善改过，那自有变数，至真正改造到命运，创造命运。 我们在这一生看到好多好多的事情，而儒家佛家所讲的道理完全证实了。后生少师若冠登帝，若冠是20岁，冠是男子20岁行冠礼，21、23岁都是叫若冠的。亦就是杨凌他年纪轻，21、22岁就中了进士，进士及第。这个是以前最高的学位，等于现代的博士。 亦即是说 杨荣佢攞到博士学位啦， 位至三公，佢以后做官做到咗少师。三公呢就是太师、太傅、太保。 少师、少傅、少保亦是三公，位置比太师、太傅、太保稍微低一啲。 以现代嘅地位相比呢，大概是国策顾问嘅地位啦， 亦即是皇帝嘅顾问。 皇帝有咩困难嘅事情都要向佢哋请教，所以地位好高嘅。家曾祖祖父如其官，古时候做官的确是荣宗耀祖的。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虽然是一介平民，他现在做到这么高的官位，皇帝要追封他的祖父、曾祖父亦跟他的官爵一样。 所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被朝廷封为少师。 这个呢是古代的荣宗耀祖。我们今日奖励行善，政府表扬好人好事，老实说古时候这种表扬比起我们现在的表扬更加有力量，教育的意义更加深。 因为子孙对国家有贡献，国家对他的恩惠可以追加到他的远祖。 今日表扬好事是你个人而不及尊长，古代的追封加到曾祖三代如其官，在我们的肉眼来看好像人已经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意义？其实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是优良教育的心意，令到我们明白自己的成就亦必赖祖宗之积德修善，报在子孙之事实。明白了这个道理了，还边有不肯修善之理呢？这种事若果以佛法中讲六道，帝王的追封不理他在哪一道，荣耀实际上他亦都能够得到的。他如果是在鬼道，一切鬼王都会尊敬他，他是大善人，必定受到天地鬼神的尊敬。所以这种教育的意义，实际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子孙贵姓至今常多言者，因为世代积德积得厚，杨荣以后呢就变成世家了。咁一直到咗了凡呢个时候，佢哋家中世代家有贤人， 而且既富贵又兴盛。 银人杨志晴初为县吏，全心人口，守法公平，是怨宰严肃，偶达一筹，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让贵而宽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发背理，不由人不怒。志晴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惊勿喜，喜且不可，而方怒苦。宰为之济颜，加甚贫，贵为一无所取，与仇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一日有薪酬数人代步，家又缺米，给酬则家人无食，自顾则仇人甚敏，与其苦相知，苦曰：臭从何来？曰：自行而来，沿路隐饥，菜色可谷，因切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后生二子，长若守臣，次若守子，为南北吏部侍郎，长孙为刑部侍郎，次孙为四川廉县，又区为名臣，今楚廷得政，亦其锐也。 银是浙江宁波，在明朝称为银县，现在称为宁波。杨志晴先生初为县吏，在县政府里面当差，相当于现代科长、科员这样的职位呢，都叫做吏。县吏呢不是太高的职位，他全心人口，守法公平，是说这个人心底厚道，正直清明，是怨宰严肃，偶达一筹，血流满前，而怒又未息。以前县长兼理司法， 而 家政务和司法是分开的，司法由法院法官去处理， 院长就是法官，他要兼理司法。咁有一个罪犯问口供唔肯讲老实说话，仲狡辩添，院长就发脾气撞火，对佢用刑打得好重，血流满地啦。但系院长怒气仲未消，杨贵仪宽解之，杨志晴睇到咁嘅情形咧，就替呢个囚犯求情啦。宰曰：怎奈此人越发背离，不由人不怒。呢个囚犯犯嘅罪好重，一见到佢就撞火啦，不得不怒。志晴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惊勿起，岂且不可而放怒乎？宰为之制眼。其实讲咁样嘅说话要有相当嘅胆识至得嘅，呢、这个咧就系直谏。如果长官唔接受怪罪落嚟，就好麻烦嘅。假如呢个长官相当严明明理，佢就唔会怪罪，因为咁系提醒佢啊嘛。上失其道，上是指政务官，不敢指皇帝， 亦即是指省市院长。 国家的政治教育没有办好呢，就叫做失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君亲师， 而做地方官员主持院政，没有做到亲师的本分，就是没有真正爱护老百姓。 百姓犯过了，我没有教得好，那就是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散是无所适从，无依靠， 所以政教要上轨道，老百姓才有一个原则可以依靠。 中国由刘邦建立政权之后，霸绝百家，独尊孔孟，制定教育政策，用孔孟的思想教导百姓。在这个之前呢，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之多，令到人无所适从的。 而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典籍，每人有自己的主张，每人有一套的说法，看下都好有道理。 而这么多的主张，这么多的讲法，我们到底依从哪一个呢？ 所以一定要在诸子百家里面选择一家，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的主张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民族亦能够适应，取这一家为主，以诸子百家来辅助，这样呢就确立了国民教育宗旨了。我们道统主流是孔孟，由汉高祖制定一直到清朝都没有改变，那就自然成为中华民族的道统了。孔孟教我们五伦十二，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这个呢就是道了。五伦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细呢是指居住在同一间房的夫妇， 亦即是丈夫要怎样做好丈夫的本分，妻子要怎样做好妻子的本分。 分就是义务，你要尽到你的义务， 所以夫妻和合是家庭兴旺的基础。 室到外面就是家，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中有兄弟，每个人的身份都不相同的，义务责任就不一样。每个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职责，那就叫做天职，天职不是别人派给你的，那就是道义，天然的叫道。家之外是社会国家，上有领导人是国君，下有被领导的人就是神，平辈的有朋友。五伦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 亦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朋友由内向外扩展，则四海之内皆兄弟， 所以五伦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团结。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族，叫做中华民族，这个就是道。 古圣先贤心目中从政者即是伟大人物，称为大人，负有对人民教育养育领导的天职，教导人民，教他一举一动，使他的见解、他的思想、他的思考有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伦理道德。 试问不能够超越范围，人怎会作乱，怎会做坏事呢？然后呢 再加以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分途。儒家基本教育的目标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代学校呢已经不教这个科目了，疏忽人民而重科技，老百姓的思想、见解、所作所为都没有一个准则了。这个呢就是教我们看别人犯罪，回头想下自己做官做得不够好。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对于他犯罪的动机、犯罪的行为，我们真正知道了，就要同情他，要哀悯他，不能够因为破案而欢喜。为什么不能够欢喜呢？ 因为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